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好，今天我们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宇李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欢迎李主任啊。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那么我是呢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的李宇。那么作为一个心内科医生来讲的话呢，非常开心的能够与各位听众呢在这里呢一起去探讨有关于心脏的一些健康的话题。 嗯，也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非常常见的心脏的疾病，叫冠心病。首先李主任给我们说说什么叫冠心病。 啊，冠心病呢这个词呢大家肯定都听说过。那么冠呢是这个帽子那个冠、 嗯、 啊，那么心呢是心脏的心，病呢就是疾病的病。那么这三个字来讲的话呢，是指我们目前心内科所能见到最常见的慢性疾病的来讲的比例呢能够占到70%。那么冠心病呢指的呢是我们心脏的表面的血管呢，我们称为叫冠状动脉。 嗯，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左手啊，那么如果呢我们是经常锻炼的这个就是经常爱锻炼的咱们这种健康人士的话呢，可以看到手上呢有大概粗细程度不同的这种颜色发青的这个血管，那么这是我们皮肤表面的一个静脉。那么在我们人的心脏表面的话呢，也会分布呢这样的一个动脉的血管。那么大家都知道呢，我们人的心脏的大小呢跟我们左拳的大小是差不多的，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拳头呢摆在我们的胸骨朝向这个左脚的位置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心脏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心脏表面的这个冠状动脉呢，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它可以起到把我们身体里的这个含有氧的这个动脉血呢，通过冠状动脉逐步的呢放往远端这个心肌里面去分布，也就是说它起到了一个生命这个生命线的一个作用，营养我们的心脏。 嗯， 那么各位听众大家知道我们的心脏是一个什么样的器官呢？我们的心脏来讲的话呢，就像一个发动机一样，或者呢像一个泵一样， 嗯 啊，那么也可以说它像一个房间。哎，我们心脏来讲的话呢，它最重要的功能呢，就是把我们心脏里的血呢啊泵出去，那么泵到我们的大脑里，泵到我们的这个肾脏嘛，泵到我们的肠道，泵到我们的肌肉。比如说我们遇到这个紧急的情况，我们需要赶紧去跑步，哎，那么赶紧的发力，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脏呢就要去供血。哎，增加心脏收缩力，增加心率，使我们每次搏的血增加。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呢，由于我们这个供血的这个冠状动脉出现问题了，那么出现什么问题呢？那么往往呢是由于呢动脉粥样硬化呢，导致我们这个粗粗的这个血管，大概3毫米左右这样的血管里面呢出现了一个狭窄。那么很像呢咱们家里的下水道时间长，用时间长了，或者一不注意呢倒了一些油，或者是这些渣子类的东西啊，或者肉渣啊，豆腐渣啊，菜叶子呀，这个下水道不就不通了吗？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狭窄近端的血液，哎，从主动脉蹦出来的血液，那么到这个地方呢就卡住了。 哦， 这个血呢就不能够流到远端。 嗯， 但是这时候呢我们人的大脑又发出指令来，我们又要强迫呢心脏去运动。比如说这时候我们要着急，哎，拎点重东西要走，比如说要接孩子，或者是要追个公交车，或者爬个天桥。那么很快我们会感觉到这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表现出来远端的这种缺血的反应。那么心脏呢是一个比较老实的一个器官，它不能喊疼，也不会诉苦， 但是它会表现出来呢一种的酸胀感、 嗯、 哎，就像我们呢肌肉运动完打完球以后呢这种乳酸的堆积， 嗯， 那么对于心脏表面的话呢，它这个肌肉也会有乳酸的一些代谢产物的堆积， 嗯， 它会就表现出来的一种不痛快不舒服，但它不会说， 嗯， 它就通过神经的传导呢传到我们大脑里，这时候呢有人会表现出来的胸口的不舒服，那么嗓子痛或者是胃疼或者后背痛， 嗯， 但是呢一休息就会好转，那么这个呢就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典型的表现，但是其病因来讲还是我们心脏表面这三大主要的这种冠状动脉的血管发生了狭窄、 哦、 或者是其他原因，那么近端的血液不能够有效流到远端、 嗯、 而产生了一系列的疾病，我们称为冠状都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简称冠心病，那么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概理论 哦。 那么所以在我们医学的教科书上去定义来讲的话呢，那么冠心病呢指一根主要的血管狭窄超过了75%，引起了近端和远端的压力差，造成的远端的这个血管供血范围的心肌在用血量增加的时候产生了这种供血不足，产生了一些代谢产物，诱发了一些症状，这个疾病我们称为冠心病。那么这个呢是跟大家呢一起去科普了一下冠心病的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个知识。 嗯，原来这就叫冠心病哈，它其实是一个简称。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好，那刚才李主任给我们科普了什么叫冠心病，那我想问问李主任，这个冠心病的发病人群都有哪些呢？或者说什么样的人容易得这个冠心病呢？ 啊，您的问题呢问的是非常好。那么作为一个心理科医生来讲的话呢，那么我们不仅呢要治疗冠心病这些患者， 嗯， 那么我们还是要呢这个督促老百姓呢，还有广大我们市民来讲的话呢，应该预防什么病，什么样的情况呢会得冠心病，也就是像您的问题来讲， 嗯， 那么什么样的患者呢容易去得冠心病， 嗯， 那么各位听众来讲的话呢，如果定期关注我们经济之声啊，或者是关注我们广播电台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呢，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听到一些新闻， 嗯， 那么可能前几年2015年左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听到啊，比如说日本的天皇， 嗯， 那么得冠心病， 嗯， 得了冠心病以后呢，通过药物治疗几年以后呢，啊，又做了冠状动脉搭桥的手术， 嗯， 那么听众们可想啊，哦，日本的天皇，那么日本的最高权力统治者，享受了这么好的医疗条件， 嗯， 服务的一个老人，78岁老人得了冠心病，嗯，去搭桥了，想哦，那么冠心病呢，可能往往呢多在老年人出现， 嗯， 那么我们2015年的时候还出现一个新闻，就是我们的在开两会的时候呢，杭州市的市长， 嗯， 那么在开两会的时候呢，因为冠心病猝死在北京了， 哎， 那么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压力呢，那么因为冠心病的急症。那么去世了， 嗯， 那么在前一段时间的话呢，我们呢又关注到呢，我们有一个美食的栏目，一个网红， 嗯， 那么20多岁的一个小伙子，200多斤，那么每天呢就从事呢这种美食的一个直播带货的一个活动， 嗯， 那么给大家直播呢这个如何怎么吃好吃的，每顿怎么去吃，一次要多吃点或者少吃点，那么他呢在工作过程中呢也是突发冠心病心梗猝死了，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大家就疑惑了，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什么样的一个人群呢容易得冠心病， 嗯，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从78岁的日本天皇， 嗯， 到56岁的杭州市的市长， 嗯， 那么到20多岁的一个这个网红的女主播， 嗯， 那么作为安贞医院的医生来讲的话呢，前一段时间呢也是很荣幸的呢，有一个外卖的小哥送快递正好呢， 嗯， 倒在我们医院的心导管室门口， 嗯， 心源性猝死了 啊，所幸呢，他倒的位置比较好，正好倒在医院的门口导管室。那么，经过我们医院的护士和大夫的全力的抢救， 嗯， 那么做造影发现呢，血我们刚才所说的冠状动脉血管堵了， 嗯， 那么给他放了支架以后，全力的抢救，小伙子又重新的站到了送快递和外卖的工作岗位上了。 哇！ 那么大家一想啊，从20多岁。30多岁， 嗯， 50多岁，70多岁，那么是不是他都可以去得冠心病？ 嗯， 其实呢，我们认为呢，冠心病传统的发病的人群来讲的话呢，是一些老年的人群。 嗯， 那么在这些老年人群之中的话呢，我们又分为男性和女性。那么男性的发病率呢，要比女性的发病率要高一些。那么男性的发病的岁数也要比女性来讲要早一些。 嗯， 那么有的观众就会认为，那么为什么刚才能够听到了20多岁、30多岁，那么就会出现冠心病呢？那么首先来讲的话呢，我们要了解一下这冠心病得病的这个机制是什么。 嗯， 刚才咱们也去探讨了，这冠心病呢是我们这个心脏表面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的狭窄， 嗯， 或者是血流过不去引起来的。那首先我们要去分析一下这个血管这个狭窄的病因是什么。 嗯， 绝大多数人群来讲的话呢，是我们人的这种动脉粥样硬化造成的这个血管的一个狭窄。 嗯， 那么动脉硬化是造成冠心病的一个罪魁祸首。那有观众朋友就会问到，什么样的人会得动脉粥样硬化？ 嗯， 那么跟大家呢这个很郑重的说一个问题，包括我，包括我们的主持人， 嗯， 年轻貌美的主持人， 谢谢。 那么都会在我们现在这个岁数呢，都已经动脉硬化了。 嗯， 那么通过国外的研究证明呢，我们从儿童的时候4岁开始呢，就会有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一个产生。 嗯， 那么我们既然每个人都有动脉硬化的斑块，那么我为什么在这可以做广播？那么我上午做了一天的手术， 嗯， 啊，那么我为什么没有得这个问题？ 嗯， 那么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斑块的大小和分布的位置来讲，比如说这个斑块正好位于我们的冠状动脉的一个部位， 嗯， 那么而且这个斑块长得又比较大， 嗯， 超过了管腔的这个直径75%以上， 嗯， 那么它血流就会受到影响，对吧？ 嗯，嗯，它要堵到 那，对吧？ 对， 那个近端的大家都知道的物理学的这个血流动力学原理，那么狭窄到一定程度以后，近端的压力和远端压力就不匹配了，血就过不去了， 嗯， 那么才会产生一系列症状，那么最后还是会归结到动脉粥样硬化疾病的本身。 嗯， 那么请问主持人一个简单的一个问题， 嗯， 那么大请问您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罪魁祸首是血脂高的， 嗯， 还是别的原因，血管里面别的原因高造成的我们血管堵呢？ 这个应该除了血脂高应该还有别的原因吧。 啊，罪魁祸首来讲的话呢， 嗯， 还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血脂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低密度脂蛋白的增高而引起来的。 哦，就是主要的还是 血脂高。 哎， 哦， 对，它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嘛，对吧？ 嗯嗯， 它呢是由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血脂呢分为4种， 嗯， 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哎， 嗯， 还有呢这个甘油三酯，还有这种啊，其他的这些乳糜颗粒我们称为血脂。 哦， 在这个血脂里面呢，那么它是我们人身体的供氧的组成部分， 嗯， 但是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叫低密度脂蛋白， 嗯， 它是不好的。 哦， 低密度脂蛋白呢，它呢会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 哦， 刚才也讲到了，那么为什么以前是老年的人群， 哦， 男性大于女性， 哦，嗯， 为什么呢？因为男性有雄激素的作用，雄激素呢， 嗯， 会让我们男性比较强壮， 嗯， 啊，那么但是也呢好斗，酗酒，啊，体力活动比较多， 嗯。 女性跟我们男性相比的话呢，她哎雌激素保护的作用比较多， 嗯， 她通过分泌雌激素以后呢，使我们的血管内皮呢， 嗯， 有对这种动脉硬化呢起到一种抵抗的作用， 嗯， 啊，所以女性呢在绝经期之前的话，基本不会得冠心病的。 哦， 哎，但是啊， 嗯， 那么随着月经的停止，雌激素分泌的下降， 嗯， 女性呢会在10年之内迅速的追赶上男性的一个冠心病的发病率。 哦， 所以呢咱们一旦呢要面临到这个这个快要绝经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身体的血脂的一个情况。 哦， 那么刚才强调了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呢， 嗯， 它呢像什么呢？像咱们吃巧克力的时候，可能有一个一大比利时的一个品牌， 嗯， 叫菲列罗， 嗯， 看到了吗？金色的一个小球球， 嗯， 那么低密度脂蛋白放大1000倍，它可能就是这样子的， 嗯， 它在我们血管里面，血管表这个血管的管腔里呢，在漂浮着， 嗯。 当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 增加或者是严重增加的时候， 嗯， 这个颗粒呢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这个血管内皮的这个表面。 嗯， 那血管内皮像什么呢？像我们以前的这个地砖一样，对吧？每一个细胞组成一小块地砖，紧密的排列起来呢，使我们这个血管的内皮啊有这个通透细胞的一个作用。那么它可以呢使这营养物质呢通过这个内皮这个几个细胞的内皮的缝呢渗进去。 嗯， 那么也可以呢把这些啊这个细胞的基质里面这个血管的这个基质里面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呢再通过这个内皮呢再反到这个血管里通过肾的代谢代谢出去。 嗯， 所以它是有活性的。 嗯 啊，比如说这个患者呢有内皮的功能的障碍， 嗯， 那么往往会是什么原因呢？比如糖尿病 哦， 啊，长期的糖尿病，这个血管内皮功能就不好， 嗯， 还有呢，有些患者呢之前呢脾气特别的不好， 嗯， 爱发脾气，爱发脾气的时候呢，它有最重要的一点，那么当发脾气的时候呢，我们心脏的心率会增加，对吧？ 嗯， 每次生完气以后，我们心脏蹦蹦蹦的跳， 嗯， 哎，同时呢，有的时候有人会脑袋疼，为什么？因为血压高， 嗯， 在心率快脑这个血压高的时候呢，这个血流无疑就会对这个内膜呢进行一个剪切力的冲击，对吧？ 嗯。嗯， 我们小时候都玩过那个拿水枪滋沙子， 嗯， 对吧？ 嗯， 那么当血压增高的时候呢，就相当于这个啊，增加了我们血流对血管壁的剪切力。 嗯， 这个时候呢，内皮呢就会翘起来。 哦， 假如这个时候这个患者低密度脂蛋白比较高 啊， 那么这些颗粒呢就会 嗯 一点一点的沉浸进去。 哦， 沉进去以后，哎，过两天这个过了几个月几年，这不是几天的事儿啊，几个月几年以后呢，这个血管内膜就拱出来一个包。 嗯， 那这个包像是里面呢都是低密度脂蛋白的颗粒。 嗯， 这个时候人呢就会要去清除它。 嗯， 对吧？就像我们是这个环卫工人一样，要把这个垃圾要给它清除出去。这个时候呢，我们人身体呢就会派出它的这个白细胞， 嗯， 巨噬细胞进到了这个内膜里面去把它吃掉。 嗯， 比如说这个斑块里面的这些低密度脂蛋白颗粒比较少的情况下， 嗯， 啊，这个吃掉了以后的这些白细胞呢，那么它从血管内皮里面再出去， 嗯， 那么再通过肾啊或者是肝啊或者是我们脾脏的吞噬作用再把它清除掉，对吧？ 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清除的一个过程。 嗯， 我相信咱们两个都是这样的一个清除的过程，非常好啊。 嗯， 但是有些患者的他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颗粒实在是太多了。 哦， 他把这些这个清洁工人或者是垃圾清道夫， 嗯， 白细胞和巨噬细胞给累死了。 哦， 或者是撑死了。 嗯， 结果他把他吃掉的这些东西又吐出来了。 有。嗯， 而且它消化过的这些低密度脂蛋白颗粒更黏糊更烂。 嗯嗯， 这个时候它就诱发了一个免疫反应和炎症反应。 嗯， 这个时候我们的包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嗯， 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嘛，大家呢啊，想象这个包破了以后，就会形成这些血小板的聚集。 嗯， 当这个血，大家看一下这个血管，如果鼓一个包， 嗯， 哎，本来血流就过不去， 嗯， 再一破，形成那个血小板的聚集，形成血栓了，那这个血管就彻底堵死了， 哦， 就会造成了患者的一个不稳定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 有， 这个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 嗯， 那么从这个人开始高血压高血糖开始，经过五年十年二十年，那么逐渐的呢会造成了这个血管的一个狭窄。 嗯， 哎，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群会得冠心病，也就是说如果这些患者有这些危险因素， 嗯， 那么他就比普通人更容易去得冠心病。 嗯， 那么所以可以看到从七十八岁的天皇， 嗯， 到二十多岁的一个网红主播或者是一个外卖小哥， 嗯， 那么他们都得了冠心病。这个来讲的话呢，目前冠心病已经涵盖到从十八九岁到八九十岁的这样一个广阔的人群的范围。 哦， 也就是作为心内科大夫来讲， 嗯， 我们是特别特别的辛苦，每天都在看这样的一个冠心病的患者， 嗯， 啊，所以这是冠心病患者为什么这么多啊的一个原因。 嗯， 也就是说也就回答了听众朋友们的一个疑问。 嗯， 那么什么样的人会得冠心病和容易得冠心病， 嗯， 那么我们只能给大家呢一个范围。 嗯， 它发生的几率是比较大的。 嗯， 往往发生在五十岁以上的人群，但是随着社会的一个进步经济的发展， 那么生活压力的一个增加，我们发现呢，啊，还有一些不良生活饮食的方式的一个增加，我们发现呢，已经年龄下降到十几岁的少年、青年、中年啊，甚至来讲的话呢，这个育龄期的女性呢，也发展成为冠心病的患者。 好的，那刚才李主任跟我们说了这个冠心病的发病人群，或者说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得冠心病哈。那我们就刚才这个话题呢，再问问李主任，就那什么样的人群容易得更严重的冠心病呢？ 啊，您这问题呢问的是非常好。那么刚才我们已经去讨论了一下，那么冠心病的人群呢，涵盖了这个十几岁的少年，一直到呢这个七八十岁的一个老人，的八九十岁的这些患者，那么什么样的患者呢更早的或者是更重的去得冠心病呢？那么其实呢，您又引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呢，就是冠心病的一个危险因素是什么。那么作为一个这个临床的医生来讲的话呢，我们经常要去教育患者如何去减少这些危险因素呢对患者长期寿命的一个影响。因此来讲，危险因素呢是大家呢一定要去掌握的。那么便于方便去记录的话呢，那么我会呢跟我的学生和病人呢去把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呢分为可以改变的危险因素和不可以去改变的危险因素。那么首先呢，我们去看一下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我们经常呢跟患者和我们的学生去讲不可以改变的危险因素呢，首先我们不能去选择我们自己的父母，对吧？ 哦，基因。 对，因此来讲的话呢，那么基因来讲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如果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活到90多岁100岁，那么我们相信作为咱们来讲的话呢，基本上也是不会受到冠心病的一个侵扰。那么基因来讲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这个患者的父母有早发的冠心病的病史的话呢，那么他不能说一定，但是说高发的以后可能会得这个冠心病。那么还有一个不可改变的一个危险因素是什么呢？ 还有什么呢？ 那么就是我们的年龄。 年龄 我们只能呢 是 啊通过美容啊或者什么呢外保看得更年轻一些。 对。 但是呢我们的器官呢一天天在衰老。 那 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后呢，我们的内皮呢来抵抗这些不良因素，那么它的能力呢也会下降。那么我们身体的清洁工，那么他的工作的效率和工作的能力也会下降。那么因此来讲呢，这个是他的一个另一个不可以改变的危险因素。那么还有一个危险因素 啊，还有、啊、 我们可以说呢我们是不能改变的。 是性别吗？ 对。但是有的老师说呢，我们可以去做变性的手术。但是做变性手术不能改变我们的染色体，对吧？ 是的。 那么女性来讲的话呢， X 染色体， X 染色体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的话呢，它有分泌雌性激素。那么雌性激素呢在育龄期呢它会对我们起到了一个心血管保护作用。那么刚才我们在前面的内容里面也去强调了。这个年龄性别啊，我们的这个父母是不可以去选择的。那么这个是我们不可以选择的不可以改变的危险因素。那么有的危险因素绝大多数人呢可能未必能去改变。那么包括这个民族还有他的居住地从小生长的一个环境。那么这个呢咱们不做进一步的一个讨论。那么有些这个居住地的话呢，他呢啊可能生活环境啊或者是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的可能会造成这个疾病的一个高发。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继续将和李主任一起来探讨这些可以改变的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哈。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00，下午的15:00到15:30播出，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最后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收到的效益就能长久地惠及每个人。